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因为他根本没有 车，就不能够生活， 根本他不能够生存，因为呢他要找工的话呢，你根本呢他的公共交通是差到不得了的，有很多根本就没有那么挤的、你上工一定呢就要自己揸车上工放工，所以你没有车呢根本就找不到食、其实他已经是差不多是最底层那么挤的了。那你能不能够，哇，你一百年前有车的人，你想想，比如1915年，哇，哪里有人有车 啊,、就算是1925、1935，哇，有车那个都是大有钱佬了。你而家有車喎，你美國呢個黑人，你嚇呢個貧民窟入面你有部車喎，咁你有錢過以前嗰個有錢佬咯，即係呢個比較咧，係荒謬嘅，大家要明白呢個道理。唔係我咁講嘅，因為你社會上面個貧富懸殊係一種相對嘅現象，而但係呢個相對現象，你個感受咧係好真嘅。你唔能夠話我因為今日有冷氣，500年前冇冷氣，咁樣咧喺某一程度上，你話我享受係犀利過嗰個帝王，但係唔好忘記。那個帝王呢，他那間皇宮殿幾大幾通風啊，是吧，同埋呢有人在旁邊撥扇啊，是吧，咁你點同呢，你而家就屈埋咗嗰個劏房，喂，冇冷氣死得人㗎喎、你唔能夠話啊冷氣就係奢侈品，其實唔係奢侈品啊，冷氣係必需品啊，你諗下係咪啊，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呢啲咁簡單嘅道理啦，其實一啲基本社會學嘅分析、你唔能夠就咁一個睇表面、就係話哇你富有過以前嘅皇帝咁樣。是没意思的，这个比较没意思。好了，我们回来呢就是说那个就是私有化啦。那么私有化呢就其实很有趣的。香港人呢我觉得他有少少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啲年轻人啊。当然中年人更加不用讲啦，其实我已经放弃了中年人。即是好像我的年纪甚至小我那些我基本上都放弃。 那么哪方面精神分裂呢， 为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睇到咧，年轻人咧，佢系好睇到，社会上面咧好多呢啲咁样嘅，地产霸权啊，金融霸权啊，系嘛，即系嗰种嘅压迫同剥削啊，咁样样，特别系地产霸权啦、啊，系嘛，你真系啦、成世人啊，甚至几世人咧，你都买唔起即系一栋可以比较住得舒适嘅楼咁样样，甚至咧系。即係真係巧取豪奪嚇、又即係一早買地囤地啊，等佢升值啊。但係咧就建築嘅時期咧就俾間爛樓你啊，縮水樓啊咁樣樣，太多呢啲咁嘅例子啦嚇。咁你其實即係看在眼裏咧，就係即係怒在心裏，你就已經起到鬧啦，係咪？咁亦都睇到咧係有好多私有化嗰個結果，例如領匯。領匯咧，我翻查翻，其實我記得嗰件事，但我唔記得個時間咧。我上網咧今日咧，原來就係2012年尾嘅。他就搞了一個叫做我看到了尋味時光啊，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是 OK 尋味時光，即是尋回昔日的那些這樣的美味， 沒 錯，那種美好時光，就是說呢，就我們在這些屋邨那些商場呢， 哇，有些街頭的特色小食， 街頭小食啦，一陣間呢就噹噹糖啊，龍酥糖啊，或者甚至是麥芽糖啊，或者乜乜乜乜咁啊，又整啲麵粉公仔咁樣，咁呢就其實完全是一種叫橱窗粉色效應，是一種做 show， 是 PR 來的啫。因為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領匯，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講得好透徹啦，係嘛？即係話表面睇上嚟好風光，當然尤其你買咗佢嘅股票，你就更加 哇正啊升啊咁樣樣係嘛？但係咧呢、這個就係那個精神分裂啦，因為我哋其實戴好一頂帽嘅 Jeffy， 我哋身喺個社會入面咧，我哋既係打工仔、工人，咁我哋係感受到工人之苦啦，但係我哋又係消費者。我哋梗係想最用最少嘅錢， 買到最多嘢、 最靚嘅嘢啦，係咪啊？第三，我哋都係投資者喎，某一程度上嚇，即係或者你話投機者得啦嚇，但其實投機投資，我哋而家現代文明咧，差唔多係冇分㗎啦。總之咧，譬如我買股票、買債券啦，即係你有錢買債券啦，普通人就冇咁多錢買債券。總之我買股票、即係有啲大膽嘅又買乜嗰啲咩期指啊，係嘛？有渦輪啊、牛熊證乜都有。你梗係想佢升㗎嘛，其實嗰個想佢升呢，其實有兩個動機嘅，真係㗎，但係呢兩個動機呢已經 mix， 即係混合埋一齊好難分，一個其實就係保值，因為你明知你唔去投資呢，你擺銀行呢一定就輸過通脹， 冇錯， 你輸過通脹咪即係縮水囉，咁縮水咁點辦呀，我辛辛苦儲返嚟嘅錢縮水，所以你係要投資保值，但係第二個呢當然就係投資嚟去賺錢啦，就升值添啦，係咪，當然講真你話致富呢 就有，但係好少數，好少數，即係你叫賺少少啦嚇，就已經算好啦咁。咁但係呢兩種嘅動機咧，就已經混合埋一齊啦。咁但係總之，我哋作為一個，如果我戴頂帽，嗰頂帽係做投資者，你梗係想個股票升值啦。最好咧就唔係話五年升一倍。最好就半年升一倍添，即係我哋呢啲係好貪心嘅人係嘛？我話五年升一倍太慢啦嚇、啊，但係你唔知道其實五年升一倍好緊要喎，十年咧就已經係升四倍嘅咯喎，嚇、 嗯 啊，即係你再十五年咧就升咗八倍嘅咯喎，但係你從來唔會咁諗嘅，你就最好半年或者最好一個禮拜升一倍，咁但係個問題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其實係無理嘅要求啊，其實講真係一種無理嘅要求啦，但係我哋個個人都有呢個無理要求啊，咁但係咧係咪將對所有呢啲上市嘅公司？呢啲企業係構成咗巨大嘅壓力嘅， 嗯， 所以點解嗱港鐵佢實際上年年有錢賺，但係都仍然加票價，你話係咪荒謬啊？ 嗯， 我哋都講話做生意嚟講，其實係理論上可以冇利潤嘅喎，因為你打個平手都得嘅喎，因為你嗰、那個如果你嘅成本同嗰個所謂收入啊，嗰、那個成本入面係計埋曬所有開支，包括我哋嗰個 CEO 嘅超高薪酬， 嗯。 咁所以如果佢係所謂嘅打個平手叫 break even， 點解唔得？年年打個平手得啊， 嗯， 但係一定唔得啊嘛，因為你上咗市咧、嗯，你打個平手冇利潤你就死梗啦。啲人係咪個個拋售啊？係、 嗯、 嘛？咁你個公司係冧啦嘛。咁、嗯、所以咧，你港鐵咧，其實大家唔明背後嗰個硬邏輯啊。 嗯， 佢上得市咧，佢就要揸乾揸淨。你點解話？點解啲人一定要賺到盡嘅？資本主義下面就係要賺到盡啊嘛，講極都唔明。佢唔賺到盡，俾人淘汰咗啦嘛，係嘛？好啦，咁但係咧，香港人我話點解精神分裂咧？ 嗯， 佢又好憎賺到盡， 嗯、 但係佢唔明呢個就係資本主義嘅本質。係 啊， 嗱、嗯，咁你又真係吹嘴。 嗱，咁我分享啲啦。咁財哥，你有冇抽過？嗱，幫佢賣廣告。 好， 有冇抽 iPhone 啊？有冇聽過抽 iPhone 啊？ 聽過，但 其實 自己就冇。 其實你每朝咧撳一撳個掣咧， 係。 咁你只要抽獎咁啦，咁你又可以撳一撳個掣抽幾千蚊嘅咯。 我就成日行經過嗰個銅鑼灣嗰個 Apple 個 store 外面咧，就見到好多人喺度兜售。 係啊，冇錯啦。咁咧，我就做呢個節目咁耐，聽咗財哥咁講咁多嘢啦。咁但係我發覺咧 ，iPhone 呢啲嘢咧，我都係覺得要抽嘅，因為咧根本係冇成本嘅，咁只係需要咧喺個網上面咧，即係跟佢哋撳嗰啲掣咧，咁你已經係可以一日裏面賺千零二千， 咁咪就係咯，咁咪就咯。但係個問題， 精神分裂。 但係嗰個問題，佢就設計到呢個遊戲係咁啊嘛。冇錯。所以你好多年輕人咧，一方面又去參與呢個遊戲，就希望喺呢度咧就賺翻啲。但另一方面咧，當佢睇到一啲即係太過離譜或者太過不公義嘅嘢咧，佢又破口大罵。所以當其時領會嗰個尋味時光咧、一出咧，係俾啲網民咧， 哇圍攻啊！ 就圍攻就孖叉到飛起咧，到最後咧。是腰斬的， 嗯，冇錯。 嗱，咁其實你本來你咁睇咁嘅情況，你覺得、哎呀好有希望咯，香港人原來醒覺啦咁樣，其實又唔係嘅喎，佢醒完佢又會瞓翻嘅喎， 嗯，都係要繼續投。 係啊，因為冇辦法啦，即係因為嗰個制度啊，嗰、那個制約實在太強大， 嗯、 你根本係冇可能想象點樣去挑戰佢，你就只能夠個別地具體地咧嚟去作一啲掙扎，作一啲姿勢，譬如鬧佢個尋味時光。但你有冇諗到嗰個背後嗰、那個結構性嘅根源啊？ 嗯， 係嘛？所以咧，我哋就嚇往往就係訴諸，誒嗱呢啲人就衰噶啦，嚇咩？即係當然有啲人啦，就話咧李澤楷嗰啲咁樣啦嚇，或者李澤巨嗰啲咁樣啦，哇嗰啲刻薄成家啊點樣，攣到盡賺到盡，對啲員工又係咁，對於嗰啲合約嗰啲又係咁啊！我有好多朋友咧，即係同佢做過嗰啲啊，即係 contract 嗰啲咧，哇真係孖叉噶，即係話佢刻薄得好緊要嘅，即係攣你個價攣得好緊要。咁但係嗰個問題咧，固然係有個人嘅性格嘅成分咧、 嗯， 但係其實最重要嗰個就係背後嘅制度性嘅硬邏輯啊嘛。咁但係香港嘅年輕人係唔明嘅，佢唔明，其實佢有一個道理唔明嘅、 嗯， 因為佢唔敢去諗，因為佢一諗通佢咧就死入毛澤東史太林嚟啦。嗱、 嗯， 呢、這個就係個關鍵啦，因為佢唔敢挑戰資本主義，因為佢一諗住我一挑戰係咪即係話我認同毛澤東史太林咧？呢、这個就係一個叫做兩極端思考法，非此則彼， 嗯、 即係唔係 A 就係 B， 唔係甲就係乙。咁、 嗯、 其實年輕人咧，佢個潛意識入面係好驚呢樣嘢嘅，即係佢係恐共同埋反共，佢共得好厲害嘅。咁所以佢就算資本主義幾咁壓迫幾咁剝削咧，佢就個別具體地鬧，但係佢 systematically 咧、 哦、有跟 系統性佢係唔敢鬧嘅、 嗯。 因為你鬧佢係咪即係話我擁共啊？你鬧資本主義係咪即係擁共啊？咁所有你知咧，年輕人咧，尤其是我哋迷嗰啲聽眾啊，邊個係擁共嘅？ 即係極反共㗎嘛，但佢唔明白就係話反共反資係並進㗎嘛，所以其實我而家即係我做文米做咗兩年半啦、我都係不斷嚟去傳達呢個信息，但係好艱難。反共就梗係擁資啦，反資就梗係擁共啦。阿、李偉才你講乜嘢啊？就係、咁樣囉，係咪？因為喺佢哋嘅個頭腦入面呢，佢接受唔到反共反資嘅。但我所講的反共呢，其實就不是馬克思的套，就是毛澤東史太林的套，是吧？ OK， 即是反共其實只是反這個 真正的共產政權， 即 是現有的現有實入面的共產政權、 其實現在都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 不是真正共產主義，絕對不是。即是我都講過，其實馬克思，即是你叫他社會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即是不同的階段，其實呢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的嘛，其實民主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是吧？ Democracy is the road to socialism。 那你想想馬克思在生前來講，實際上他是極力來 去爭取和捍衛，當然是言論自由啦、結社自由啦、集會自由啦、示威的自由啦、參政的自由啦，其實馬克思全部都要爭取這些東西和捍衛這些東西的、是吧？他怎會是不擁護民主呢？是吧？但是慘就慘在呢，到現實世界出了社會主義政權或者共產政權的時期呢，由列寧所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即是蘇維埃，同埋後來這個、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同埋即是無論是北越啊、北韓啊咁樣呢、最慘都是柬埔寨啊嗰啲一尺揀嗰啲咁樣呢，就將呢樣嘢呢完全背棄曬，根本就走向咗專制同極權啊，野蠻粗暴無恥啊，咁於是呢就仲係血腥嚟去打壓異己。咁呢樣嘢呢就令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個名呢就喺呢星球表面呢就臭晒啦。咁但呢其實就係大大幫咗資本主義囉。係咪佢真係大大幫咗資本主義㗎喎。因為冇人再敢挑戰啦、因為一挑戰嘅時期你想波爾布特咩？係咪喺唔知兩三年之內自己人殺自己人殺咗300多萬，你係咪想咁啊？係咪咁你冇辦法。所以呢個係人類其實二十世紀最大嘅悲哀。就是這件事嘛。好啦，咁但係到到而家二十世紀末啦，到到21世紀初啦，21世紀都就嚟十幾年啦。咁嘅時候呢開始有好多人覺醒。包括我都係。其實我真係走過呢個歷程啊。我之前就係完完全全就係反共嘅。即係我讀大學嗰陣時候我係極其反共。我同當時嘅國事學會嗰啲毛派啊國粹派呢拗到面紅面綠嘅。我曾經同當時嘅國事學會主席呢就拗咗3個通宵。就不是連續的，是分開的、但我記得是3次拗通宵，是啦。咁但係個問題咧係冇結論嘅，啊，即係佢永遠就係佢信佢嘅，即係我都講過啦，佢哋有一句好勁噶嘛，佢話：，唉 ，Eddie， 即係拗嚟拗去，你都係唔同意我的觀點咧，你知點解嘛？ 點解咧？ 因為你嘅世界觀未改造啊，咁。哇！呢句一出我就要投降啦，係嘛？冇得講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講呢個私有化問題。